现场砸金蛋等精彩优惠活动。活动现场还将举行终极大抽奖活动，顾客有机会获得最高4999元免单大奖。更多的活动规则，新老顾客可以到店详询。世界家具中国天坛，天坛家具，买得起的奢享。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春风起时何处来，哪有湖水不受牵连，你如细雨忽然来，心上面依然梦难安。还有谁像我一样，信奉着春风细雨，在梦里寻找真实，还世界多绚烂，我只相信古老的情感。你说我们相隔一生的距离，眼看樱花飞舞落了满地。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